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63集《八卦的楼凤》。翌日清晨，林显刚醒，第一节是王教授的课，他看了一眼手机，忙从床上蹦下来。周思月拎着早饭进来，随手关上门，看见丁宪咋咋呼呼地边扎头发边冲进卫生间。他把早餐往桌上一放，走到卫生间门口，把刚买的牙刷递了进去，倚着门问： 谁的课？ 谢谢啊。 王春华。 丁宪扎好头发接过，边抹牙膏边回答。王春华是出了名的不近人情，迟到准扣期末成绩，累计3次迟到，这门课就算当了，旷课一节也直接当，平时成绩一分都不会给。丁宪急得手抖，周思月倒是淡定地倚着门看他刷牙。 早饭在桌上，走的时候别忘了拿。哦，你手机没电了，昨天晚上帮你用万能充充了一下。 周思月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事无巨细。丁宪举着牙刷一愣，半口水含在嘴里，鼓着脸无疑地看向周思月。他手机没电了，他怎么不知道啊？周思月挑眉，低头看了眼手上的表，提醒他： 7:30了。 丁宪咕噜咕噜把水吐了。 你不去上课？ 下午去。 逃课？ 丁宪探了半个脑袋出来： 叶教授的课，我不用去。 叶教授把你除名了？ 周思月斜他一眼，拉了椅子坐下，大喇喇地敞着腿去开电脑，然后取了支烟叼在嘴里点燃，手搭在桌沿上，慢慢地吞云吐雾，轻描淡写地说： 学完了。 后来丁宪才知道，周思月在叶教授的实验室早就把这学期的人质导论学完了，似乎还跟了叶教授的一个项目。丁宪在回去的路上翻了翻手机，十几个未接电话和十几条短信，都是寝室几个人的。翻着翻着，哎，他慢慢停下脚步，盯着手机通讯录里冒出的一个新号码，看了半晌，只备注了一个周字。雨过天晴，空气中都是泥土的味道，树木青葱，雨露挂在绿叶上。丁宪似乎在空气中闻到了一丝甜味。距上课还有10分钟的时候，丁宪抵达教室，徐莎莎几人刚巧冲进来，四处一张罗，目标锁定，在他身边一屁股坐下， 说：昨晚去哪儿了？ 从实招来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 手机为什么关机？ 除了搬家鱼，徐莎莎跟楼凤都是一副不交代清楚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架势。丁宪求救似的看了眼搬家鱼，后者不理，一副老娘也帮不了你的表情。 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 丁宪把楼凤挂在自己脖子上的手给扯下来，这才说： 下暴雨没伞，在一个朋友家住了一晚。 朋友？男的女的？ 丁宪想了想说： 女的。 你觉得我们会信？ 几道好奇的目光投来。丁宪低头： 是我以前的同学，男的。满意了？ 哼，这还差不多。 过了一会儿，楼凤忽然凑近，小声问他： 疼吗？ 丁宪愣了半晌，没明白。楼凤又靠近，撅嘴说： 第一次肯定疼。 丁宪终于明白过来，急了，伸手去拎楼凤的耳朵，面红耳赤地说： 楼凤，你等，松手。 搬家鱼跟大姐大似的出手制止： 好了，别闹了，上课了。 下课铃打响，王春华留了个课后练习： 你们国庆回去自己写个小游戏的代码交上来，随便什么游戏都行啊，就看你们自己发挥了。还有明年的 ACM， 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先参加几场网络竞赛。 寝室四人互看一眼，哀叹一声。最后一天课结束，丁宪接到叶婉贤的电话，告诉丁宪他们带着丁俊聪去旅游了。 他如果回家，冰箱里给他囤了些食物。他并没有打算回去。班佳瑜连夜坐飞机回了上海，徐莎莎跟朋友约了去四川旅游，楼凤留在寝室复习，都知丁宪也不走，搂着他亲昵地蹭了蹭。 咱俩都是没人要的娃， 跟着你凤姐绝不亏待你。 这时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两下，丁宪捞出来一看，是袁放发的。 小丁师妹，我是袁师兄，国庆我跟你周师兄打算去一趟南京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 去南京？ 丁宪回， 啊，有一场科技展邀请我们去，你要去的话我在名单里给你加上，这是你周师兄亲口说的。 丁宪盯着周师兄三个字看了好久，莫名心动。国庆节的时候，南京市有一场高科技展览在科学馆举行，展览方邀请叶教授前往参观，不过叶教授那几天要去台湾地区交流，于是跟展览方申请了几个名额，让他的学生去参观。总共有八个名额，周思月是叶教授钦点的，其余人员自愿参与。但去南京路途遥远，大多数人其实更愿意待在图书馆里温书，除了几个高科技爱好者。隔了一会儿，袁放又发过来一条， 哦，你周师兄还说了，如果你怕一个人无聊的话，可以再带一个朋友。 丁宪看了眼楼凤，随口问了句，没成想楼凤激动地说， 啊，去啊去啊，有帅哥吗？ 丁宪警惕地看了他一眼，楼凤嘿嘿直笑， 哎，是不是你那个高中同学？哎，放心，我绝对不抢室友男朋友。 还不是， 还准男友也不会。 丁宪哭笑不得， 凤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楼凤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有些泄气地说， 哎呀，开玩笑啦，就我这样的说二十斤也没人会要。 他说这话时十分泄气，耷拉着脑袋委屈得紧。丁宪忍不住宽慰道， 其实凤姐你五官很好看的，瘦下来一定美。 真的？ 楼凤眼睛一亮，丁宪点头，无比真诚。 嗯，比珍珠还真。 楼凤一乐，将抽屉里所有的零食都掏空丢进垃圾桶，再次下定决心要减肥。丁宪看着他的背影也跟着乐。袁放在征询到丁宪同意后，便把名单上报给了叶教授。叶教授刚下课收拾完教案，拎着袁放的名单老花镜一推，一眼瞧了班上，若有所思地看了眼身旁的周思月。 你小子， 随后将教案夹进臂弯里扬长而去。国庆第一天，几个人在校门口集合，一起出发去火车站。电线到的时候，周思月跟袁放几人已经在门口了。周思月穿着一件短袖 T 恤，连外套都没穿，插着兜，长身玉立地站在校门口。他身形偏瘦，倒像个活字招牌。楼凤激动地扒着他的胳膊，在他耳边说， 啊，不会是穿黑 T 的那位吧？ 靠，眼睛真毒。 丁宪没作答，楼凤只当他默认了，隔了老远就忍不住打量起来。 哇，大长腿啊，身材不错呀。 丁宪想捂住他的嘴，袁放老远就看见他们了，冲他们直挥手， 小丁师妹，这边这边。 正跟机航聊天的周思月也闻声转过头，眯了眯眼。楼凤瞧到了正脸，咋咋呼呼地勾着丁宪的胳膊说， 哎，小丁师妹可以啊，我也算是越南无数了，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这么一帅哥。 丁宪抬眸直接撞进那人的视线里，两人的眼神在电光火石间交汇，很快又错开。周思月淡淡一笑，又转回去跟姬航闲扯。丁宪低头， 脸红了。楼凤捏捏他的小耳垂，感叹道：“ 哎呀，毕竟涉世未深呐。” 走心一听，俩人也没聊什么正经话题，全是游戏。元芳扯了扯周思月，嬉皮笑脸道：“ 哎呀，别聊了，你小宁师妹来了。” 周思月瞥他一眼，元芳立马收了笑：“ 得嘞，我闭嘴。” 殷羡这边反倒是大大方方地跟这几个人打招呼，恰巧他都认识，一一看过去：“ 袁师兄，社长。” 随后目光转到立在两人中间最高的那位，他的碎发轻垂在额前，双手闲闲地抄在兜里，微垂着眼看他，一副好整以暇的模样，就等着听他怎么叫他。丁宪仰头看着他，清脆地叫了一声：“ 周师兄。”“ 嗯。” 周思月勾了下唇角，轻点了下头，十分受用。看他的表情，丁宪也知道这人心里已经被这一声周师兄给爽翻了。他气鼓鼓地看了他一眼，腹诽：“ 禽兽啊，禽兽。”“ 这是我室友楼凤。” 楼凤是个自来熟，丝毫不用介绍就已经能说出这几位的名字了。“ 哎，元芳师兄对吧？我跟徐莎莎刚来那天就是你带我们的。” 元芳挠挠头：“ 啊。”“ 哎，动漫社姬社长，你好你好。” 姬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礼貌回道：“ 师妹好。” 说到这儿，楼峰故意顿了下，缓缓将目光移到周思月身上，打量了两眼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了。